嗨，大家好，我是卡尔。 嗨， 嗨，大家晚上好。 Hello， 我是钟杰， 我是大饼。 反正我星期天本来有录一次节目，但是因为网络出问题， 对， 我们大概50分钟的节目有30-40分钟。就是中间那边没有录到， 对，因为我们的模式平常是采取就是三个人在三个地方，然后一起上到一个平台上，然后在远端这样子聊天录，并不是说我们真的三个都在同一个现场。对， 现在时间是6月23号，2020年6月23号，在补录第二期的节目。 对。啊，没录到，好可惜哦。 这期节目比较短，就是钟杰害的。 对不起哦，我礼拜天那天就是因为我去潜水，然后比较累，然后回来我没有注意到那个网络断掉，不然我就可以先赶快切成手机的网络或什么的。 你学什么潜水？ 哦，我是学水肺，我是学那个有背氧气筒的那种。 哦，你欸， 对， 我就，那你现在到目前为止下过几支？ 我那天下第一支啊，因为我还没去考照，只是陪朋友去练习。对，就有点像体验啦，陪朋友去体验。但是其实我已经体验过蛮多次，就是今年一定要考到照，然后考 OW 跟 AOW。Air Water， 你要 放水域 满哦？ 没有啦，就是先考开放水域的，然后再考 L W 这样子。对，先潜满至少20只吧，然后再换下一张。对呀，希望可以。哦，就是很喜欢海底世界。炳元好像有在潜水啊？不，重来。啊，哎，那个大饼好像也有在潜水。 有啊，我不是看我潜是自由潜水啊。 自由潜水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哎，卡尔还在线吗？ 在啊。 哦，我想说，你怎么突然没声音了？ 没有，这里没有我讲话的余地。 啊，你对潜水没有兴趣吗？ 我对潜水哦。觉得他 overpriced， 不过卡尔应该最有兴趣啦，潜水可以看到一堆比基尼辣妹 啊，我上网看就好啦，上面去看就好啦。 你要看真人呐、 啊？哦， 对啊， 真怎么可能？真的你又不可能一直盯着他看，网络上你才一直盯着他看吗？ 没有，你错了，你知道 你在水里你要怎么盯着他看，根本没有人会发现。 对， 对，这是真的。 像你会拍照，你更要去学，然后你就假装说你要帮那些网美拍照，然后在下面就疯狂用镜头盯着他们看。 真的， 啊、 他们会给你们。 大饼什么时候找一群网美来学潜水？我参加。 那你要学啊，而且你要学自由潜水、啊。 你去了就有网美了，但是网美都 怎么可能？ 没有，就是很多 潜水社都是宅男。 哦，那是应该是水肺比较。 没有，你要挑好。我跟你讲，这几年真的，网美圈超疯自由潜水跟爬山。因为自由潜就是他们就穿比基尼，然后也不有多余的装备，然后就在水中摆一些很漂亮的姿势，然后拍出来的照片真的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超适合你。 自由潜水应该跟卡尔认知的潜水不太一样。你认知的潜水应该是像我那种背很多装备，然后穿防寒衣包得紧紧的那种就是水肺。那种就是比较，应该是你说的就是男生比较多会玩的那种运动。然后自由潜水现在很多就是比较，就有点最近爬山、潜水、健身这三个都很夯，然后好像就有点像是打卡，因为 IG 啊打卡啊什么这种效益，网红效益、网红打卡经济越来越风行。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漂亮的东西，然后那些网红或者是一些漂亮的小模，他们也会很疯。 不行，等我腹肌一块一块之前，我不下水。 那可能 有点久。七月前完成这个目标吗？ 我不想要伤害别人的眼睛，我要那个对这个社会有点贡献。 你的腹肌现在是一块啊，是还没有一块一块、啊，但是是有一块。 但是有一块的， 被邪恶的肥肉包住了，然后肥肉剥落了，就会露出真正的腹肌。 好好笑哦！哎、欸，那大饼自由潜水很久了吗？ 其实还好，我也是大概二月才考到挨打兔的。 哦、oh, ， 所以其实也没有很久了，三四个月而已。 嗯嗯嗯嗯，原来如此。那有很常去吗？ 终点那个全部好玩、要花很多钱吗？ 嗯，第一张初学的还好，然后后面会越来越贵。 我记得水费比较贵、嗯。 水费比较贵，对。但其实水费我自己是对自由潜水比较害怕。对，因为自由潜水其实就是没有背氧气装备下去，我就觉得如果真的在水下出状况的话，自由潜水的几率会偏高，所以我就会蛮害怕的。 这其实没错啊，因为自由潜水算极限运动，它算是一种 对 极限运动， 水费比较适合悠闲的，就是 对，就一般正常的运动、啊， 看水下生物啊之类的。 对，因为我就真的很喜欢小那个水底生物、海底世界，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就对，因为自由潜水好像比较多人会把它当成是运动，不会当成是要看水底世界，对不对？ 你憋口气，现在坠下去最久就11分钟，你要看什么？ 对啊，就是没办法看到什么东西，就只是就是有点像是很快速的下去，很快速的上来这样子。好玩，还蛮有趣，也是蛮有趣的啊。不过卡尔应该会就是比较 prefer 自由潜水，因为他下去看的都跟我们看不太一样。 应该都还好，应该都 还好。因为我是喜欢海底生物，对对对。然后你可能是下去也是看在海底的生物啦，对对对。 可是台湾这边不是都污染很严重吗？台湾还看得到什么东西吗？台湾附近的海域？ 嗯，看地点，就是北海岸的话，其实都没有很没有到很多可以看的。然后、 欸、其实我没有下过东北角，但我听说那边真的水下去超浑浊的。 对，可是我因为我之前是体验都在国外，但是我一回到台湾是有落差啦。可是我礼拜天那一天去的时候就还不错，对。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那天很少人下水，因为那天不是有那个日环食，还是日全食？日环食，日食就对了。 日环食啊，对。 对，日环食，对。然后日环食好像会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牵引那个潮汐。会更严，是蛮严重的，所以很多人会想说那个海象可能会不好，所以就不敢下水。但我们那天下水，我是觉得还可以。对， 哎、欸，所以你在水上看得到日环食吗？ 看不到啊，水下看到太阳就是一个光洒下来，洒下来， 水上都看不到了。 对啊，水上看得到一点点，但是我只看到一个就是像月亮一样的，就是上弦月亮， 肉眼看不太清楚。 对，我那时候是没有用装备看，我是用那个指缝这样偷看。有些人说可以拿什么 CD 片啊，什么遮光片什么，我说没有准备，然后我就只有用指缝这样子遮一点光看。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好像北部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完全遮到整个圆圆的，就是像新闻的那一种日环食，因为那个纬度的关系，好像要到嘉义还是哪里才可以看得到真正完整的？对， 对，那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带状区，大概从台湾的中部嘉义为中心这样切过去，就是在附近会看得比较清楚。 嗯嗯嗯嗯，对。 而且其实这个区都要有比较专门的装备啊，就像你讲的遮光片那种东西，不然其实眼睛容易受伤。 对对对对，你拍照也没有办法，因为你那个眼睛受 不 了。看得到，我肉眼有看到，我用肉眼看的。 是哦、 对，它就 是 很像新月这样子，小小一弯的黑黑在太阳的边边。 那那个那天空会有很明显变暗的状况吗？ 有，它变成不是我们一般太阳很大的时候，不是应该照下来应该是很亮，它变成有点像是那个夕阳的时候，那时候才大概三点哦，两三点还没有，就是三四点还没有到五六点那种真正太阳已经落到快海边的时候，然后也没有云，天空也没有云，可是夕阳就是它就是那个太阳就是发出那种夕阳橘色的光，还蛮酷的，就是那时候有觉得太阳比较不艳，然后也没有注意到有那个日环食，然后后来大家说，有日环食，然后我们才跑到那个海边去看，真的有，很厉害，很有趣，对。 在海边看的吗？ 对，在海边看的，因为我们刚好就是一上岸，那时候刚好就是日环食，刚好一上岸的那个时间点，虽然那个气瓶很重，但是我们还是有看，对， 硬把它背着站起来看啊。 没办法，一定要背啊，因为北海岸就是要岸潜啊，然后岸潜就是你的装备一定是要自己背到水下面的，然后大概要至少背个至少有200公尺吧，至少两三百公尺，要走到海里面这样子。到海里面有浮力就好很多啦，但是还没到海里面的时候，哦，好痛苦！那个整个装备五公斤，我觉得我回来最酸的就是肩膀，我的肩膀快要挂掉。 你那就是荷中重训呐、啊，直接先重训。 对对对，我回来，我就问其他一起同行的朋友，然后我就说，我核心好酸呐、啊！他们说你不是下海游泳吗？你不是只有动脚吗？你怎么会核心酸？然后他们还很机车的呛我说：“你一定是怕我们看到你小腹太大，一直在偷缩小腹，所以你核心才会酸。” 用力过度。 但其实没有，就是我背太重的装备，然后又是用核心在撑，所以核心才会酸。对。很好笑。好，反正 所以你之前去国外的时候都没有要背你们、都没有要这么累。 之前去国外的时候都是船潜啊，船潜的话就是那个渔船会帮你，就是它会靠岸到码头边嘛，然后它会、那个装备会直接用车子载到那个，就像渔船卸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那个渔船它会直接开到码头边，然后车子会直接开到渔船旁边，然后把装备移到渔船上面，然后人就直接上船就出海了，这样子到海中间才下。对， 哦，了解。 对啊，差蛮多的啦。如果是去就是热带区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算是亚热带嘛，那真的去到热带区的话，就会海底的世界会丰富蛮多，但是我觉得台湾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污染比较严重，比较水比较浊。对，因为如果是去澎湖或垦丁，水就清蛮多的。但是 有鱼吗？ 有鱼，有鱼，有鱼，不管在哪里都有鱼啦、啊。 有珊瑚礁吗？ 有珊瑚礁， 其实有， 但 对 对，但北海岸的珊瑚礁死掉比较多，就是活的很漂亮的那一种很少，对，就是比较灰灰的这样子。然后，对，可是垦丁跟澎湖都还 OK。然后这是我有去过的啦，然后我有听说蓝屿绿岛的很厉害，对，哦， 了解， 那蛮漂亮的。 我之前去垦丁有，不是，我是之前那个跟朋友去绿岛的时候，其实有第一次玩浮潜，那时候其实就蛮明显的，就是整个水域的状况好很多。 就看能见度嘛。 对啊，其实真的蛮漂亮的，那时候才开始对潜水比较有兴趣。 哦，原来如此。我是很常浮潜，但是我是真的去了国外，很想下水，但没有照，所以不能下。我才觉得一定要回来考照。对， 不是说如果有照的话，就去国外就可以直接他就帮你嘛，对不对？你就不用再付个什么导潜， 对，潜导。但是不管是最好还是要有潜导，对水域熟的人可能会比较安全。 至少啦，我是这样觉得。但是，如果你都没有的话，你的教练一定要拎着你，你就没办法自己想游就游这样子。对。不过我那天教练有让我自己游，游的还蛮开心的，蛮累的。对。我们 了解。 对。 你这里上礼拜我们还有聊什么？上礼拜那个节目没录到那一次。 哦，我想想看哦，因为上礼拜好像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购物节，商人创造的，对，商人创造的节日，然后我就买了手滑拜了蛮多东西的，一直蛮便宜的，比如说我平常在用保养品一瓶800块，然后我就看到那一天四瓶才800块，我就觉得好扯，就立马买，是正品哦，就是正货，不是假货这样子。 为什么现在不是六月吗？为什么有购物节？ 对啊，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好像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京东，就是大陆的电商。所以大陆的电商算就是都是很大的店，什么阿里巴巴或者是京东，然后他们的创始日是6月18号，然后他们就每年6月18号就有优惠。后来其他电商因为不想要去，就是创造这种氛围，因为创造这种氛围要成本嘛，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风去搭手做优惠，也算是变成他们每年算是几大节日之一，什么母亲节啊，什么反正都是很像是商人创造节日，还有情人节，我也觉得是商人创造节日。 可是这种拍卖网站它的节日，我觉得已经多到我已经有点麻痹了。 对，我觉得再多出来，再继续多下去就会麻痹。但是 已经麻痹啦、啊，就是因为大家双十一很夸张，前一个月就会有一堆活动，然后后来十一完双十二也会有活动。 嗯。 然后因为双十一前一个月是他们中国那边他们的那个有点像国庆日吧，好像会连续放个快一周这样子。 嗯 对啊，欸，你们知道10月10号其实好像也是中国他们的什么什么创国纪念日什么的。 国庆日好像是，所以国庆日不是指台湾的哦。 没有啊，他们不是有11连假吗？他们不是11连假。 没有，他们双十好像那时候也有假，又延假。 哦，所以双十节这个国庆日是一个，可能是国父定的是吗？我想想看， 就是他们好像怎么说，就是因为中国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就是10月10号也是有节日 哦。 我知道他们是一般从10月1号放到10月8号啊。 哦，因为双十节是辛亥革命，就是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啦。 对，因为我之前在那边工作，他们就是会也会放 节日假。所以他们因为那个不管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都是听国父的。国父其实是他们的源头，到后来才分成两支。所以只要是国父的节日，两边都应该会长一样，好酷哦 ，so cool。 所以就是那时候开始，大概下半年就会有，不是下半年啦，大概第四季开始，第三季尾巴，第四季开始就一直一连串的，一直到圣诞节、跨年，就一连串的购物节活动，就很麻痹。 对，而且圣诞节明明就不是我们华人的节日，也变成我们很认真在过圣诞节，超屌。 可是就是大家会过啊，就一个节过。 大家压力太大，需要找个理由放假。 对， 但其实到后来，其实我们这边很多布置都比国外用心欸，那个圣诞节那个布置都一个比一个浮夸。 对啊，就是 应该是比不上国外啊，因为他们一年最大的一次假，但是也是，对啊，也是花蛮。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不是砍7天假还是什么的，就是本来行宪纪念日有放，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蛮可惜的。 对。就变成跑去跟国外一起放圣诞节。其实我们真正的节日名称叫行宪节， 没有人在乎行宪节。 没有 啊, 啊， 这样才好，不好？不放假才好。 为什么？ 你放假的话，是你有另一半，你不是肯定要被扎一波？ 对不对？ 你不放假也要被炸啊，你以为、哦？ 没有，你可以说不行，我在上班。 啊、你晚上还不是要下班？ 你加班哦，对，今天要加班。 你确定这样子是 OK 的吗？你确定今天加班咯，这样是 OK 的吗？ 肯定，大家特加。 大饼说话的方式好像不像是一个交过女朋友的。 天上匿名都抓不到。 什么今天加班咯，我觉得 可能 回去没事，我也是 现在要开会了，不好意思，那个我手机要挂了，对，现在12点起不要找我，到晚上12点 起。另一半在这种节日消失一定会心里想超多老婆、啊、就会胡思乱想。 哦，没关系，我可以拍办公室后面给他看的、 啊。你可以早上就拍好好了，好不好？这么简单的，谁、欸、不会识破啊？ 这样他还是会不爽啊。 他会，对， 他一 定会想说，我先代表女生说他会。 对啊，你要干嘛不今天请假？不是，今天早点下班，明天再来补。最好是有一定要当天补，而且你知道办公室只有你一个，就更挫败。 没有，那表示你一心为公啊，对不对？ 对啊， 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奋斗。 好、哦，没关系，反正今年每年都有圣诞节，我就看你今年怎么过。 那对不起， 加班喽，加班喽，加班喽！ 各位不要冲动，这是水煮蛋糕。 我先预测你会加班。 好、啊，那我应该是不会加班， 应该是去别的地方加班，不在办公室。 我先预测你今年圣诞节应该是加班喽。 然后到等看我的现实动态，你就会看到办公室里面。我就会发办公室的现实动态。 很棒。有 问你哦，那你们知道最近那个北京的那个刷单风暴吗？ 刷单风暴没有听过，哎、欸，那是什么意思？ 没听过。 就其实你们不知道吗？那个那种双十一不是什么大家那个不是超快什么淘宝就什么几分钟啊几亿消费啊，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啊！ 其实那个有大概可能50%以上都是自己刷出来的。 哦、oh. ， 就是说，其实今天，因为其实你知道那种大陆的电商竞争很激烈， 嗯， 他们有时候为了要去抢所谓的他们叫坑位啊，那就是指说在那种首页啊，或者你刚点进去淘宝会把它说，哎、欸，这是什么热门店家这种东西，他们就要有一直不断的有那个量出来，就是说哦，什么今天怎么成交什么5000单这样子， 嗯， 那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为了要去拼那个量都不是真实的消费，是他们有去请那种刷单公司自己在刷，就是自己买自己的东西。 什么意思啊？什么是自己买自己的东西？ 对，就是说，就是他今天会请那些所谓的刷单公司去下他的单，可是下完单之后他不用付钱，因为大陆的状况是说你只要有购买记录你就算是一笔成交记录，你后续有没有付钱他不看这个，那反正因为你也知道你自己也你是店家，你也知道你这笔根本你就不需要去处理它，因为这笔是你付钱请刷单公司帮你刷的， 但是你的流量就会变高， 对，你的数字 就 会变高， 大家可能就会涌进来， 每分钟能成交5000笔，然后你就会成为什么，就是热门电商 啊， 应该走公司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状况吧，平常应该不会随时都有吧。 就是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就是你还是要让自己尽可能维持平常，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靠一年只吃双十一天啊， 这算是用系统漏洞啊， 算是。然后这个东西就衍生出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北京最近决定去查这个税， 查什么税？查什么叫查这个 税？查你的税， 税哦，税收， 对，查你的税收。因为他就会说什么，其实你看你其实去年什么卖掉了500万件，每件10块，所以你营业额是5000万，那你5000万要缴多少税，他就会去算这个。可其实像刚讲的你那其实里面500万件可能有大概300万件都是假的， 就是变成你自己买你自己的东西还反而要被课税， 对， 就 是 他会算成你的营收， 对。 所以他们原本是这些厂商很会逃过税吗？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来赚？ 有些可能也是真的很诚实去申报他的，就是他赚多少他就诚实去申报税，可是问题是其实他的数字远超过他实际赚到的钱， 嗯， 然后他们现在就整个被课税、嗯。然后我看到还有什么电商说什么，要是一次催一次回溯三年，要缴什么1000多万人民币的税，根本不可能。 嗯， 对啊。 那他们这个状况，他们没办法把那个税当成排除的吗？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捞清楚，还是真的就是直接被课了，还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直接收到那个补缴税通知。对， 哇，这么硬啊！ 机会辩解，他就直接收你补缴税通知。 哇，这么硬派就对了。 从什么淘宝那种平台上面去抓流量数据、 嗯， 对啊，他、那不然大家都买，一定会说、哦、没有，其实我去年都没卖东西， 嗯、 我一定要整理、 嗯。 那怎么可能？北京一定会相信这种事情啊。 嗯哼哼。 所以大陆一定就直接去课那个数据的税、嗯，然后而且最可怕的是说，很多人其实你就说啊，我可能缴不出来，好吧，那我店就倒了吧，我就倒店，但这搞不好还会就是因为有些电商其实个人平台在做， 嗯哼， 搞不好会转身去追到个人。 哦，反正就是你想跑，他也会把你追到死就对了啦。 对， 像之前那个哪个艺人叫什么 范冰冰， 对， 好恐怖， 那边抓去旅馆关着。 不是说他出来之后，整个人突然就是看起来改邪归正许多。 就很好笑啊！ 本来也不知道他哪里写， 对啊，就莫名其妙，他是突然超可怜的被盯上。 可是不知道，我觉得还是怪怪的，可能没有，你跟他完整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蛮有趣的，就是如果 其实政府他直接从你银行账户看他钱进出，不是最快吗？为什么还要特别来看你的销售量？ 所以就有人就说啊，是不是其实是你就是政府其实把你养肥了在杀？ 嗯，有点养套杀的感觉， 就不是那么合理啊。 对 啊，对， 其实就是不是那么合理，然后又没有申诉空间，蛮 不然真的有人买了下定，然后退单，那这个我要缴税，不是很奇怪？ 对， 他秒定秒退，他这样我也有一笔记录，我要缴，这样不是不太合理？ 对啊，确实， 他直接从银行看真的有这笔钱进来，不是比较？ 照理说应该要成功成交，对，可是我觉得有点，确实有点像养套杀，不太合理的感觉。 对啊，或者要直接看那个广告公司跟那个。 对啊，我觉得 平 台 商 对平 台 商 的金流就好， 平台商或许问题出在平台商上面，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他说我都是下单之后面交，你要相信吗？ 怎么可能？网购平台就不是这样运作的啊！你要面交干嘛去网购？ 没有啊，就是他也是网络上的平台在卖，他就说哦，我有在卖这个产品啊，然后你下单之后你就选面交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什么可以选什么，像台湾这边可以选什么？ 不太有哎、欸，你看你网络上 PC Home、Momo 那些淘宝那些哪有在下单后面交？那是拍卖网站吧？ 其实也 是，不是网购。 因为那个大陆的网站，它比较属于它那个电商，它是平台式的，它是我提供有点像虾皮这种平台， 啊、 然后你就是卖家跟买主自己去交易，它并不是像 PC Home， 它是直接跟卖家进货，然后再卖给买家，不是像一般的商店，它是开设一个有点像格子铺的东西，然后大家自己去经营自己那一格的感觉。对， 哦， 所以 我觉得比较可能是拿来洗钱，比较可能是抓洗钱。 我觉得也有可能很多人在里面就是做这件事，所以才引起。 因为你自己开一家店，然后自己跟自己买，然后就， 确实有可能。 用这种方式来洗钱， 确实有可能，不然也不是那么没事干嘛盯上这种对比较争议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养套杀跟洗钱什么都，我觉得都有可能啊，因为很多东西在我们背后运作，我们是不知道，觉得蛮。 我觉得中国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他们 就是 做事情可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很多有些都是为了某些就是见没有办法见光的理由或什么的。对， 不过我觉得他们淘宝那些平台是蛮好玩，因为他们使用者很多， 对他们就是流量大、啊， 他们 靠着人流。 对啊，他们真的是会用买到东西之后拍照上传，然后留言什么的。 嗯。 他们都要拍自己跟商品的合照，然后有新衣服就要穿起来拍一张。 对啊，那我们不是最近很红吗？然后不是很多都是那种网络上拍出来跟你实际上穿起来差很多吗？ 但台湾就不会有这种，比较不会有这种那种，台湾人就比较不会在下面留言或给回应。 我觉得台湾人有一点点就是怕举手发言，我觉得他们是那种台湾人的个性吧。因为自己你在学校的时候，其实你就很明显感受到大陆的学生跟台湾学生在举手发言这件事情上，不只是 是台湾以外的学生，例如是国外的学生，都很常举手发言，可是台湾真的很少，就是比较不敢举手发言的这种 style。对， 所以也不是不敢、欸、就真的没有在， 就 是脑袋一片空白，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习惯去举手发言，或者是 对啊， 没有在上课之类的。对， 因为大家都想下课，都想做自己的事啊。你举手发言，旁边同学想说干， 拖大家下课时间， 对 对， 然后嘞，考试不会考，啊，你不会下课自己去问哦。 对对对，比较多是这样， 对， 没错，蛮常发生的，没有错。 但是也没错啦，就是国情不同啊。 对，国情不同，其实就是 中国人有时候，但他们真的很烦，他每次上课问那些问题都很硬问，你知道吗？他们有时候不是真的有问题，他们只是想让教授看到他的， 对，只是想要 求表现， 修 然后问的问题其实都是没经过大脑，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这是中国的国情。但如果是真正的，比如说欧洲人，我有遇过，他们就是真的有在思考，想提出批判的什么的。我就觉得各种 欧美的比较有， 对，我觉得国情不同就会有不同样子的那种表现。对， 我们是一个反感中国的节目。 卡尔以后可以多分享一些就是在中国遇到的人事。 那个事倒不是在中国遇到，是在清大遇到的。 嗯，人事实地物这样子。对， 还好啦，他们百姓也是蛮可怜的，他们一般人也是蛮可怜的。什么大饼想说什么？ 没有，我只在想，就是他们好像就是真的是比较被被有限的资讯接收。 他们都觉得台湾是井蛙。 我觉得他们的资讯受限啊，资讯的能见度受限， 是被筛选过，他们是只能 被筛选过。其实就像北韩也是这样子的啊，对啊，很其实蛮可怕的。 北韩，我倒是不知道他们的民情是怎样的，完全没有认识的。这礼拜要发生什么事啊？要放年假， 放年假，明天 超重要的， 很重要。 明天最后一天班， 这个 年假放完就两个月没有年假放了，就要等到九月、十月三个月没有年假放。 你可以丢特休啊。 自己放年假，或者是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连假到你死亡，自己放自己连假。 我选择 有钱， 对，不辞职。 我跟公司说拜拜。 哦、嗯，是我卖了公司。 对，是我卖了公司，要放多久就放多久。 那你们要去哪里玩吗？ 我跟姐妹她会。去露营， 现在好久没听到姐妹淘这个字 了，有几天听了，好惊悚哦，我的妈！ 对啊， 好久没听到这么复古的说法， 这是 old style 的说法哦，会泄露你的年纪。 那 FF， 那你们现在这个年，哎、欸、靠，你们也没多年轻，好不好？好，你们告诉我年轻人的说法是什么？闺蜜，闺蜜是不是、 啊、跟朋友出去玩啊？ 啊，女生的这种呢？ 反正现在就是已经，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个"姐妹淘"这个词了。 好像什么八零年代的那种， 就有点皱纹的感觉。 要不要顺便来一下 disco 这样子？ 好笑。哦，我。好啦，确实有一点比较少听到，但现在是不是比较常讲什么闺蜜之类的？ 闺蜜好像是在讲什么 gay 对，现在比较常，好像比较常是， 对啊，他们说这是我的闺蜜，这是我的闺蜜，嘿， 对啊， 听起来 被叫闺蜜应该觉得很奇怪吧？ 所以你们男生被叫闺蜜的时候会怕怕的吗？ 不知道，会有点不爽吧、啊？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 我讲一个更老的名词，红粉知己，对不对？ 没有，红粉知己是男生叫女生， oh, oh, oh, oh. 对， 女生好像不会互相叫红粉知己。 Oh, OK OK， 吓死我， 小教 室，好可怕，不敢随便。 我们节目名称这么有文艺气息，结果大家中文都不太好， 太可怕了，不敢随便。 小心，不要被人暴露自己的年龄。 对对对对对。 还好啦，骷髅也没什么。 哎，你知道我们，你知道那个终极，我们现在是不同字头的吗？ 走开啦，安静，才差几个月而已。嘘嘘、欸， 对耶， 唐振中也跟我们不同字头啊。 大饼这个暗示蛮明显。 嗯，对。 我还没啊，我还没啊，我还有时间可以跑，我还有好几集可以跑。 我们19岁跟20岁的关系，对。 嚣 听大饼这样讲有点恶心。 嚣张没有落魄的酒，立马就要等你们到都知道了 啊。 男生又没差， 就总是有那一天来临的。 女生也没差啊，女生也没差，现在女生也没差，女生真的没差。 我觉得有。 好吧，滚啦！我也觉得你有啦，滚啦！ 我有差、啊，我有差，不行，不行。打妹，好啦，反正反正你要去露营就 对 了。对 啊，然后我们是要去租那种就是豪华露营的那种帐，然后结果那个后来没有租到，然后就改成去小木屋露营了，这样子。 小木屋就好了啦，帐篷感觉就很麻烦。 对啊，然后我们这几天就在计划，然后我就三餐都要自己煮，很麻烦，就是那边就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他要怎么上去啊？租车？ 对，我们会租车，然后开车上去。 哦，小心哦，山路。 对啊，有一个人有车啦，所以会开两台。对， 那应该还好啊。对啊， 嗯。 所以你们要自己弄野炊啊？ 就是，可能就是泡面流了吧？刚刚好像听到两位有给我一些泡面流的意见。 有厨房吗？ 没有啊，就是。一般的小木屋，就是也不能弄太麻烦的东西。 那你没什么好选的啊，根本不能煮餐啊，很难煮菜。 就是可以稍微煮个火锅 什 么的吧。 你们有什么、啊、瓦斯炉？ 有电磁炉，有锅子，然后、 哦、自己带的、 哦。电磁炉跟锅子是那边的，然后有烤肉炉，对。 哦， 我觉得还其实还好的、欸。 反正不会死啊，一天没吃。 记得先带一支酒， 啊、 有酒就赢了。 对，什么都可以忘记带，只要记得带酒就。 对，有酒就赢了。 带肠胃药。 带肠胃药不用，回来再拉就好。哦， 那边应该是现代化的厕所。 对啊，就是其实就是小旅馆啦，只是木头的、原木的这样，然后有一个野炊的地方。哦。 这样这个露营这个露营到底在哪里？ 啊？什么什么？ 你这个露营到底露在哪里？你在小木里面露营？ 就是、本来很想去露营，然后后来就发现大家好懒，就完全不想要走任何露营的路线，就变小木，然后又变很民宿，然后又变成很像 B&B 自己煮饭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也好啦，没经验自己跑到山上， 对啊， 搞不好帐篷搭不起来，蛮危险的。 哎、欸，你们都没有露营过吗？我是因为我小时候国高中有露营，但是长大以后就完全没有在露营过，所以我就想说，我这是我提案，就想说可以，我们再重温一点露营的感觉。小时候，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嘛，我们高中有一起露营过。对， 哦、你说那个熊中熊女大， 不能透露。啊，对啊， 这个没差哦，这没差哦。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没错。 这个真的没差、啊。 好啦，没错，没错，就是 那个。 欸、那个 大露营很爽哎、 欸。为什么很爽？ 你看你在高中那个青春年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你跟一堆妹子这样聚在湖边然后露营？ 你说的是对方很爽 啊， 我们还好。哦，对，老师其实也会去，但老师是住、 啊、 老师是住旅馆呢、欸，真的是。很爽 、欸、虽然我们都读同科系，但是我现在忽然发现只有中姐是熊女，我们两个都 sorry 哦， 跟大饼 不好意思哦，不太会念书哦， 我们高中学历都不好，我们都是洗学历洗上来的。 没有啦，其实那个高中那个也不是，就是不是绝对的，我觉得每个阶段的学历都不是绝对的。 中姐意思说熊女其实也没很难考，她就 不是不是啊，我的意思说学历跟你最后成就不是完全绝对啊，你每个阶段的努力都会在每个阶段发生啊，对啊。 我变成一个官腔节 目，我觉得我真的好恼人哦，要修哦，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母汤母汤， 真的。 哎、欸，你们两个就是放连假没有要干嘛吗？ 我没有啊，我是崇尚自然。 自然是 回家吧，我觉得回家。 自然是你要脱光光，然后在那种就是像竹林七贤脱光光，然后走在森林里面这样子吗？ 没有，脱光光在我房间里面，然后有人进来，我就说你怎么进到我内裤里面来？ 现在脱内吗？ 这是谁的故事啊？我忘记了。 竹林七贤吧？ 竹林七贤是谁啊？对啊。 反正都在我小房间裸睡，然后有人进来了，我就说：“你怎么进到我内裤里面的？”啊！所以大饼要干嘛？ 我就回家而已啊，我只是单纯回家而已。 要回高雄哦，这个月才回去过哎、欸。 对啊，然后刚光复完高雄，要去温习一下，看有没有变化。 叫他们上来啊，上来见见光复高雄的勇士。 你在说什么屁话？他们是光复高雄的勇士，好吧？他们一直住在那边嘞、欸。我只一家 有，他们是不是有投韩国瑜？哎、欸，他们是不是有投韩国瑜？你家有没有投韩国瑜 啊？没有啊，都不投的、啊，都不投他的、啊。 我说当初有投吗？ 没有，那时候也没有投他，但他们一直质疑我投他。对。 哦。啊，谁知道我们？ 郑重的澄清， 谁知道大饼有没有投？ 没有。对。 谁知道我们？ 否认， 但 不一没有，绝对不投他。完了，这个节目染上了严重的政治色彩。 对、 啊，哦，政治就是大家的事啊。 政治就是 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家事国事天下事， 三人就 是我的事， 三人就成群了。对啊， 嗯哼， 对啊。好了，不要紧张啦，你投他我们也不会怎样。 没有，不，完坚决否认，义正言辞。 哦，好好好，没有投，没有投，相信你，相信你，相信你啦。 好，可以。 嗯，我是完全没回去投，所以完全没有嫌疑。 哇，不战，你就是战犯啊，你就是当初要上去的战犯啊，你还讲？ 没有，我信任我高雄的战友，他们让我失望。我是绝对的信任高雄的战友，他们让我失望。 你就是那个不回去那边出一张嘴的战犯。 他、啊、这次不就回去了，还白回去一趟。 什么白回去一趟？对， 我没回去也是九十几万啊，也是快一百万啊。 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想法， 不差。 世界还有救吗？ 众人之事，刚才说众人之事。 对啊。 那然后，所以你要回高雄、啊？ 其实我应该是回彰化，不好意思。 是啊， 因为我奶奶在彰化，然后家人要回去，我就顺便一起回去，我直接回去彰化的，我没有回到高雄。 彰化，你知道回那个你奶奶家，该不会是那个吧？就是没有网络那个地方，彰化没有网络的那一区， 对啊，与世隔绝喽。 真的是那一区哦？ 其实不是，不好意思。 你有看新闻吗？就是之前不是有基地台 哦，我知道， 被禁超 他们的割地之争，对，里长割地之争。 那一区就失去网络，然后大家崩溃这样子。 欸、其实我没有发到那个，那后来怎么了？ 然后他们就，然后最后他们就说好，基台要回来可以，但是那个，因为他基台盖在那个地主家，会给他一些回馈金嘛。 对， 然后他就说这笔钱要捐出来给大家什么的。 因为就是有地主买了一块地，比如说他在我们这个里买了一块地，然后那个中华电信都会征求有没有人要出借他的地，然后他会给他一些租金，然后他就会装那个发射器，对，基地台 ， 然后周围的民众就一直抗议说那个基地台对身体不好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也不啊，好像也不知道谁在抗议，就是这个很扑朔。 对，然后 好像是有点像是不知道是里长自己在搞鬼。 对，然后就是大家一直看，就好像是太多次抗议之后，中华电信台跟大家就是他们电信三雄都直接把电信的那个基地台直接停止发送讯号， 全部停掉。 对， 不知道是拆还是停还是怎样，反正就是那个那边就没讯号，然后他们就整个 崩溃， 整个里还是 整个里直接崩溃， 就是全部都。没有网路这样子， 没有，不止没有网路，连电话都打不出去， 连电话不行啊， 就是完全没讯号， 手机 等于你手机直接飞行模式的意思，就很智障哦，然后大家更崩溃，对， 你只能在有 WiFi 的地方生活， 然后大家就在那，就大家就更崩溃嘛，然后更崩溃之后，就是他们就开大会，然后最后。决议就是，哦，那个地主可以继续 执行那个他的基地台，地主可以继续租，但是他把租金share出来给民众，反正就大家就是死要钱的意思啦。 我不知道后来是怎样，因为决议完不知道有没有执行，不知道到最后是怎样， 非常好笑。 好像今年的事吧，但是后来好像疫情跟一堆乱七八糟的新闻就被洗掉了。 对，好像就是 对啊，可能后来大家都待在家里吧，然后都吃 WiFi 就觉得没差， 就没有出门，对， 就也不需要外面的网络 加你好，好啦，对啊，连你的光纤网络超快的， 不知道后来怎样，那你应该不是啊，希望你不要遇到， 对，希望你不要在那个里，对， 太衰了，没有，应该不是吧，我待会查一下，你好紧张哦。 为什么要紧张？ 啊，我去过仙人的生活了，没网络等于断绝跟世界的联络。 不会啦， 很棒啊，崇尚自然啊。 他家里还是有 WiFi 吧？ 哦、对啊，你到家里还是有 WiFi 啦。嗯， 现在老人都卖网路， 老人才是、啊。小时候我们都被长辈说不要再用电脑啊，不要玩游戏啊。现在他们都玩的比我们凶，看的比我们多。 玩些很白痴的 手机，花的比我们多，反而是就是我们年轻人还会自己控制那个使用的时间，他们完全没有在节制的。 真的假的？大玩特玩哦。 对啊。 玩什么麻将三圈？ 刚滑 PPT 看到那个宝可梦阿北，真的看到他觉得很腻。 他蛮猛的， 希望他不要再出来。 在八台几台吗？ 我看最新的记录是什么？64台。 是用什么鬼东西？ 不是啊。就到底在红什么？不懂。现在这样也能红哦。 欸、可是我银行老板严格爱他去外面跑客人的时候，他都会选择宁愿搭捷运，因为搭捷运可以过每个站的时候就转一下那个牌子，然后顺便孵蛋。 嗯。 然后重点是他 你说你公司的主管哦？ 对啊，就我公司的小老板。重点是他在帮他儿子玩。对。 儿子。 对，就其实他儿子想玩，他儿子就是你知道，就是爸妈要担心说什么小孩过度沉迷手机啊，然后他说没关系，你给爸爸帮你，爸爸帮你抓，爸爸帮你孵蛋。 啊， 好好笑。 对啊，优秀的好爸爸。 不知道，我做不出这种事情。 不然他在玩什么？你有在玩吗？ 我没有在玩手机游戏。 真的哦，不然他都玩什么？ 我玩什么？玩电脑啊。 哦，他玩比较那种就是需要吃一些比较硬体的游戏，硬体要好一点的游戏。 就觉得玩手机游戏只是你要嘛花钱买一些不知道在干嘛的东西，要嘛就花很多时间、 打发时间， 去给花钱的爽。 对啊。 哎、欸，我记得你不是有买那个吗？那个 Switch 跟 PS4 吗？ 随时接终结啊 ！PS4 我没有买啊 ，PS5 都要出了，干嘛 PS4？ 那你要去排年底的 PS5 吗？ 也不用排吧，看到时候有什么游戏啊，也不一定会买啊，因为 PS4 再看看，不一定会买。 快点，你赶快买，然后你买我就去你家玩。不是听说会很多大作？ 对，好期待，好期待 PS5。 现在还没有什么大作，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什么大作。 他现在只是。记者会先公布， 我觉得都还好。现在出来的都还好，没有那种 PS4 大家都很失望，但是我觉得后面还是会出， 真的很屌。 但是我觉得后面还是会出，会跟着出啦。对， 可能等E3或者是什么吧。今年E3不知道是线上还是延后还是不办，好像没有发得到。 可是现在不是说因为疫情关系都不太会举办，还是都延期了？ 游戏不太会演啦、游戏应该还是如期上市啊，因为你疫情大家在家里。 对啊，这种时候不是在更热卖吗？ 电影 大卖特卖。 延后都是一些影视作品，就是一些电影 啊。哦、对 啊， 最近 来今年上半年 电影院现在是片荒哎、 黑寡妇啊，还有 很多很多超级 黑人骑士三部曲全部再丢一次。 对，现在电影院真的是片荒，就一直播一些旧的影片这样子，在撑日子这样子，好惨哦！会不会电影院会不会倒掉？我知道的是，很多餐厅受不了，已经先关闭了。因为我这边很多很大间的那种餐厅，他们就因为他们本来很多是婚宴会馆啊，不是不能办婚宴吗？他们很多直接就休息了、欸，然后有一半左右的是不会再开，所以其实产业还是蛮受影响的。对， 真的吗？可是我看我公司的那个餐厅越开人越多哎、欸， 哦，是吗？ 对啊，其实很多人比之前最严重的那个什么3月多的时候多很多人。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一解禁就赚回来啊，但是可能就慢慢回温这样子。 对，但是有一些可能吃成本吃太多，已经可能有点就是周转不灵的感觉。啊，也是蛮有影响的啊，因为预期明年都会 没有做生意， 就是预期明年会看不好。对，明年的整个就是以服务业这方面，餐饮，尤其是餐饮服务跟什么旅馆这种的，好像都会特别的差。那其他出口性商品可能会变好，因为国外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很多料都在大缺中，现在开工都大缺，所以订单变超多，所以有涨，有些比较涨，有些比较低。 其实嘛，现在状况都还是很混乱。我看之前都在那个纽约大道，他们都还是有抢劫事件。 嗯，好像是。 不过你们， 你说那个吗？什么什么黑人的性命也是命，那个什么鬼的？ 没有，那个是导火线。但是后来就现在就是有很多那种类似暴动发生，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群众集体，然后去破坏百货公司去抢劫这种。 那这个就跟他们报那个没关系，他们只是想要抢劫而已。 就是因为有一点利用，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可能连警卫本身都休息啊，所以他们就是肆无忌惮。 这样就很讽刺啊！那时候说要抗议，说黑人的命也是命，我们黑人就不是只是抢劫而已，我们就是也是想要赢得一些尊重，结果你又继续抢劫，不是大家就看得更问号？ 对啊，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就走样了啦，就不是一开始诉求的初衷。对。 然后有人说，那个抢劫的跟那个抗议的是不同批的人， 一定是会很多那种，就是中间有很多不孝分子或者是比较没有道德的人，会想要借这种议题在搭顺风车做不好的事情啊。对啊，那。 然后有人说，其实是就是因为大家不想待在家里，就跑出来放风。 哦，这个好像听说是主流哎、欸。哦，因为 就是抗议、那个， 我知道我有一些就是旅外的朋友，然后没有回来台湾，他们就是没有像那一波回来的时候回来，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还是留在国外，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算工作人士了，然后我from home的工作，然后他们就是每天都不能出门，好恐怖！他们那一两个月不出门，然后每天都坐在椅子上，要不然躺在床上，然后都没有动。他们说有一天突然发现小腿没有什么力量、欸，哎，好扯哦。 就是应该是自己的问题。 对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什么 work from home， 就是以外也要什么在家运动，所以在家工作之外也要在家运动，然后什么东西都要挂一个在家、 啊， 很好笑。 本来就要啊，本来就应该要啊。 我有朋友那个留在荷兰那种芬兰那种地方，他们都无聊到就已经在家跳舞转圈圈了。 对啊，就是买那种有的没有的东西在家练啊，很扯。 各种想办法打发 时间。有些人真的很需要户外活动啊、嗯。我是觉得还好，在家就在家，没 没有。那是因为你偶尔在家，你不可能半个月半年都在家吧？你都不出门吗？完全不出门哦。 然后丢垃圾，我就除了生活需要啦，除了一些必须的，如果在家生活，在家运动，我觉得还好，有网络都还好。 我那时候看到好像在意大利那边吧，那时候在隔离的时候，他们真的穷极无聊到在隔着那个，因为他们的公寓那种公寓一栋一栋，他们隔着阳台在办那个宴会，办餐会，就搭那个会用那种像那种托盘一样，然后把食物从这栋楼传到隔壁栋楼，然后还拿那个夹子去夹一个酒杯，然后超远距离的感觉。 对啊，他们就受不了，需要一些社交活动， 这样就没意义啦。 对啊，就是完全没有就是防疫的意义，但是就是政府希望你不要社交，可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其实还是需要社交的。 社交不够吗？你现在要视讯要讲话都。不知道，我就觉得没那么严重。对啊， 对，其实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不太，他们其实从小就很习惯户外活动，就是一定都要什么，可能去跑步啊、运动干嘛，他们非常的习惯就是户外的生活。那等于说你突然叫他们隔离，他们其实受到的那个感觉会比我们强烈很多。 嗯，我觉得会。 我觉得应该差，就是整个落差会蛮大的。 没有，现在问题是到底第二波疫情会不会爆发、啊？ 不知道哎、欸啊，好像 就台湾迟早啦，台湾迟早。 我觉得有趋缓。 不是有某个新闻嘛？就是有些人就是他们就算病好了，但是还身上还是有那个病毒。 对。 就是一个病好的， 就是、 他跑进来 好了又复发的，对不对？复发型的， 他没有复发，就是他还是会传染，但是他自己不会有事，他身边人会有事。 哦， 就我觉得这个状况应该还好，因为你看这么久以来，如果有这种人的话， 没有啊。但是台湾，除非你有疫苗，不然这些人你开放了，大家出去又回来，或是这些人又进来，一样台湾还是会很多人被感染。 对，其实关键是什么时候开放了国境的问题。 对啊。你现在一直关着，你可能大家都 没生病没事，可是之后如果全世界都得过，剩台湾没得过、欸、那你要不要开放、 嗯？ 还是你就锁国锁到底？ 对啊，不可能啊！你一定有时间你要开放 啊。然后你一开放，然后那些外国人跑进来，然后他们搞不好都已经没差了，但是把病毒带进来，就台湾2300万 没生过病的人就直接爆炸了。 没事。 那你不能不开放，不开放的话，其实久了大家整个经济活动也停滞 很久嘞、欸。 那就这2%就是牺牲了、 啊。 对啊，没错。 不知道，应该还是等疫苗出来啊，应该还是会等疫苗出来。 我有个在念爱丁堡医学院的朋友跟我说，他的老师跟他说，八九月完全不可能。 你说疫苗八九月不可能出来啊？ 不可能出来。对， 大家可以开始期待第二波。 天啊，因为这样变冷又很容易再次感染呢、欸。因为上次爆发就是从十月多开始爆发的、啊，从武汉爆发出来的时候，就天气比较没有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病毒的传播会比较活跃，因为人体抵抗力会变差，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 冷一点，我比较愿意戴口罩。 这讲什么奇怪的东西？ 冷一点，我会比较习惯戴口罩这样子。 愿意戴口罩可以，就是你脸不会被冷风吹啊。 嗯。 就是你比较不会那么闷的。 那你现在怕的是疫情，那个病毒它可能两三个月变异一次，那就会很麻烦。 嗯。 之前甚至还有什么，不知道我在哪边报章杂志上说什么研究说，人体永远不可能产生对那个武汉肺炎病毒的免疫。 对啊。 免疫力。这样就很。 我好像有靠类似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可能有免疫系统出来，所以疫苗才会很难研发。因为一般如果有痊愈的人，那其实从痊愈的人身上就可以抽到抗体。可是听说这一波病毒就是很难抽到抗体，所以疫苗才会研发这么慢。对， 好像我听说不是疫苗研发本来就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你一定要解盲试验啊， 周期到量， 你光人体试验大概就。我不记得我因为我不是医学专业的、啊，但好像差不多就要好几个月，快一年吧， 一两年吧，对啊，就要一两年。对啊，等大饼看有没有收到什么风声，哪一家研发出来，我们就赶快买它股票。 你要知道，我已经买爆它好不好？看看那个合一开什么玩笑？你知道高雄发大财，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发大财，就是韩国瑜自己吗？就买了100家合一， 应该有 赚1800多万呢、欸。全高雄只有他一个人发大财，好不好？ 有啦，所以他真的有发大财，所以他也， 啊、 所以他也没讲错，对不对？ 实践竞选诺言， 市长也是会赚的、啊。哎，可是那个选举，而且选举他不是可以拿到那个退款吗？拿到那个补助款？ 可是那个当初也是别人借他的啊。对， 是吗？他不是自己出、哦，他不缺钱。 当初选举的款项有一半也是党出的啊，因为党会先去压一个钱、哦，然后如果你票数过，那个就会退回来这样子。 啊、所以多了钱也是还给国民党， 当然 啦、 啊，当然了。好笑。 可是国民党应该我不知道，感觉他们接下来也不太能干嘛了啊。 嗯，不知道哎、欸，再看看吧，就是看进 他们霸那个黄杰会不会成功啊？到时候霸黄杰，大饼要回去投票了。 对、欸，大饼是大饼是选区吗？黄杰选区吗、 啊？ 我觉得黄杰好像过了哎、欸， 是哎、欸，我好像真的不 20000 对啊， 你不是那边吗？你不是凤山吗？ 没有凤山有分啊， 我是三民区最南边。 凤山也有分、 哦， 就很近啦。 对， 很久没去凤山，好吧，请问怎样？ 好啦，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咯。 这一集就是 因为上次没录到补录，其实有些 YouTuber 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很懊悔。 YouTuber 我觉得还好， 生气， 但是 Podcast 那个情绪要酝酿一下。好啦，反正这礼拜是大家应该还是会录。 对啊，这是 大饼会回来吧？大饼 回来 了， 回来 了， 可以可以。 礼拜天，反正下礼拜一放假，还是我礼拜一。好爽！我礼拜一放假、欸， 礼拜一有放假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 礼拜一 有放假？没有吧？明天放假啊！后天啊，后天放 假， 放三、四五六日不是吗？一有 放 吗？ 哦、 对啊，礼拜一没放吧？吓死我 了！啊，礼拜天开始礼拜一，没事。 嗯，好。 好好， 我们是北叶杂谈，北叶杂谈，下次见喽，拜拜。